纱窗风雨化温柔，忘不了心肠依旧长。 南方二重唱演绎的《红豆子两千》，歌词取自《红楼梦》第28回，是贾宝玉所唱小曲的歌词，用一连串的排比句表现了热恋当中的人为爱情而苦恼的情景。梁文福先生是曾经写下了他来看我的演唱会和借情人的新加坡的著名的音乐高手，这一次呢改编曹雪芹先生的《红豆子》，重新作曲作词，就变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红豆词两千》。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年轻的音乐人后弦带来的一首中国风《昆明湖》。 小雪草 冒出了头，南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 遥远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